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张江在我们家发现的情况让我极为震惊。说实话，在严永桥的幽灵之谜没有揭开之前，我真是不敢回到我的住宅去。据张江讲，他昨夜接到我的电话的时候，开始还认为我有点精神过敏。他认为在我无人的家里有人接听电话这件事情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他推错是我拨错了电话号码造成的。但是为了消除我的疑虑，他还是答应替我去看一看。半夜时分，街头通畅无阻，他坐出租车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我的楼下。张江笔直地上了楼，楼道上没有灯，他在黑暗里用手摸了摸我的房门，关得紧紧的，没有被打开过的感觉。他用耳朵凑在房门上往里听，没有任何动静。正在这个时候，他的腿在门边碰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一把雨伞。他摸出了打火机一照，一把漆黑的雨伞斜靠在我们的家门边，这似乎表明真是有人进到我屋里去了，只是把雨伞或者是遗忘或者是故意的留在了门外。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张江敏捷地下了楼，顺着墙角转到了楼后。他抬头望我的后窗，看不见灯光或者是另外什么异常，他咬了咬牙，顺着雨水管子攀上了三楼，拨开厨房的窗户后，他翻身跨进了我的屋里。他首先找到一把菜刀握在手上，然后轻手轻脚地进入了我的客厅兼书房。他紧靠在墙角不动，让眼睛习惯了暗黑以后，确认了屋子里没什么异常，然后他摸到了墙上的电灯开关，啪，开了灯。屋里没有人，各种东西井然有序，没有被乱翻乱动过的痕迹。他进了卧室，以最快的动作开了灯，室内仍然无人。他趴在地板上查看了床下，又打开我的衣柜门查看，确认室内无人进入过以后，他从屋内拧开了我的房门，想把门外的那把黑雨伞拿进来仔细地看一看。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刚才还靠在我门外的那把雨伞此时不见了。张江望了望楼道和上下的楼梯，难道在他从后窗户爬进来的短短的时间内，有人把这把雨伞取走了？张江在门口的黑暗里呆站了一会儿，觉得空气有点凉，便退回屋内关上门，坐在沙发上不知该怎么办。他决定在这屋里待到天亮， 那把黑雨伞的出现和消失证明了有人在这周围活动。他决心和这个神秘人物较量较量，为了表明他张江已经离开了这个房子，他还故意熄了灯，以便吸引那神秘人物再来打探。他坐在屋角，右手握着菜刀，眼睛不停地在黑暗中扫动，一会儿看门的方向，一会儿又瞄瞄窗口。然而遗憾的是，一直到窗上发白，也没有出现什么情况。这中间有脚步声在外边的楼梯上响起过，但张江经过辨别，认为那是楼上的晚归的邻居。在墙角坐了一晚上，我的腿都麻木了。张江拍了拍穿着牛仔裤的长腿说，我顾不得向他道谢，那把出现在我门外的黑雨伞让我惊骇。那个雨伞是不是伞尖有一长截发亮的金属，挺尖挺锋利的样啊？我问着。张江点了点头说，我听你讲过，严永桥来拜访你的时候就带着雨伞啊，我感觉就是昨天晚上那把，他斜靠在门外，给人冷冰冰的感觉。这时候窗外传来一片喧闹声，我探头一看，一长队精神病人正在医生护士的带领下从楼口走出来。早晨的阳光很明亮，从浓密的树叶中射下无数条金线，附近的草坪在阳光切割下变成了明暗分明的两个区域，一边是嫩绿，一边是暗绿，这有点像人的大脑中理性和混沌的对比。张江凑过来问，你看什么呢？我对他努努嘴儿，让他看看这精神病人的晨练。说是晨练，也不过就是散散步而已。神智恢复的好的，可以打打羽毛球。据吴医生讲，这些运动对人的精神恢复有很大的好处。当然，病情严重者是暂时不能参加户外活动的，因为这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这是一对从南病区走出来活动的病人，因为我曾经跟吴医生去病区看过，所以对不少病人的模样都有印象。我看见27号床那个叫龙大兴的胖子在队列中前后忙活着，嘴里还不停地叫跟上跟上。他这种组织者或者头的自我感觉，我想可能来自文革时他当红卫兵头的潜意识。尽管那是30多年前的经历了，但是在一个精神分裂患者的意识中，一切完全可能近在眼前。我想起不久前我刚进医院的时候，在花坛边就遇见过正在散步的他，当时他嘴里还不停地说，往前走吧，前面有红旗。 他现在的状态已经正常了许多，看来快恢复了。我得在他出院之前向他多了解点严永桥的状况。三年来他一直住在严永桥的隔壁病房，一定知道很多的情况。张江也凑在窗口，好奇地看着这对行进中的病人。他看了一会儿，转头对我说：哎，那个闯进你们家的病人呢，以前就在这儿住院啊，这个人死后还出现，我感觉像一鬼故事。我说：下次你要是再发现雨伞什么的，一定得立即拿到手，这个线索也许很重要啊。这时候董峰进来了，他去值班室处理了一些事情以后又返回到这里，我看见他的白罩衫的袖口被撕开了一条口子。啊、哦！董峰看着我疑惑的眼睛说：刚才查房的时候，一个女病人突然冲过来抓住我。没什么，没什么，看我们这工作的遇到这些是常事儿啊。你们刚才在说什么线索呀？我把张江昨夜在我家发现的情况告诉他，他听后十分紧张。也许近来他已经强迫自己把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忘了，尤其是他和我在一起去严永桥的家里证实了这人确死亡以后，他认为这桩悬案似乎已经了结了。至于那个拎着黑雨伞来拜访我的人，他认为那绝不可能是严永桥死而复生，也许只是那人的模样和严永桥相像而已。当然就算是这样也无法解释，尤其是他怎么知道董峰当天夜里在黑屋子看见了可怖的景象呢？想不好就忘掉这事儿吧。然而黑雨伞昨夜又出现了。董峰恐惧地说：从明天起我又要开始值夜班了，我可真怕。我看了一眼张江说：这样吧，明天呢我们和你一起值夜班，好好的侦查侦查那间黑屋子，我看看里面究竟会出现什么。偶尔发生的恐怖事件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有点像烈酒或者是烟草的性质，一不小心沾了点之后竟产生了一种又想躲避又有点期待的感觉。董峰忙着回病区照顾病人走了，张江也离开了医院。我独自待在这走廊尽头的房间里，想到大家约定的明晚侦查黑屋子的行动，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窗外又有了喧闹声，是女病区的病人出来活动了。我从窗口探头望出去，穿着统一住院服的女病人正在林荫道上鱼贯而行，董峰和小宅护士走在队伍的首和尾，有点像幼儿园里的阿姨。我决定去找龙大兴聊一聊，他一直住在 严永桥隔壁的病房会知道不少的情况。我从墙上取下吴医生特地给我准备的白大褂穿上。我得记住，在这里活动，我的身份是医生。走出住院楼，夏日的上午，空气凉爽，香樟树的花沫像盐一样飘洒在路边的石凳上，空气里有一种好闻的香味。龙大兴正在草坪上打羽毛球，由于身体已经发胖，条纹住院服被他的身体绷得紧紧的，尽管他的动作仍显得很笨拙，我走过去还是首先表扬他说，哎呀，不错不错，你看你看啊，手和眼的协调提高了啊啊，不错不错。他转过身来对我这个特别关照他的医生流露出好感，并且说，嗯，真是的吧，啊，我没什么病了吧，啊，可吉医生还不让我出院，不让。吉医生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白罩衫，站在不远处的树下，这使他的身价看上去更瘦小一些。我对他点点头，算是招呼。吴医生没在这儿出现，显然作为主任医生，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忙活。我对着龙大兴略显肥大的鼻头说，啊，是这样啊，这个该不该出院嘛，啊，这个医生是知道的啊。我看呢，你的病情还是不够巩固啊，那么出去几天以后还会犯毛病的嘛。哼，你们都这么说。龙大兴不服气地说，然后又指着我身后说，有人叫你。我转过身，董峰正站在草坪边向我招手，他从女病人的活动区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呢？我走过去，原来他是要告诉我明天晚上到女病区去看黑屋子的事儿，不要给另外的医生讲，因为还要带张江参加，这从医院的制度来说是不允许的，只能悄悄地做。我点头答应，并且让他放心，我绝不会向外透露的。我重新回到了草坪，龙大兴说，好几天没有看见董方护士了。我奇怪地问，你认识他吗？他不是只负责女病区的护士吗？住院几年了，谁不认识啊？医生护士之间相互招呼，我们也就知道了。还有，你不知道，严永桥以前老说董峰是他的未婚妻，每次出来活动的时候他都盯着董峰看，哈哈哈哈，这个死鬼，医生说他是妄想狂，前段时间跑出去被汽车撞死了，真是活该。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那个拎着黑雨伞来找我的人，他一来就宣称他是董峰的丈夫，看来这个人的确是个精神病人无疑，尽管他是陪老婆 来治产后抑郁症时，被吴医生发现他才是更严重的病人，而被收治住院的。严永桥，刚住进医院的时候，病情怎么样啊？啊？我问着。 哎呀，可凶了，可凶了。 啊，30多岁， 大个子啊，足足4个医生和护士才把他摁倒在病床上。啊啊，他又吼又叫，可凶了，可凶了。 哦，他叫些什么呀？ 叫什么啊？乱叫，叫杀人了，还叫我没有病，没有病。医生讲，进这里来的人都说自己没有病，不然怎么叫精神分裂呢？ 那他一直那么叫吗？ 那能叫多久啊？一会儿就没有声音了。 龙大兴用手指在太阳穴上点了点，说： 这里只要一通电，狂叫一声之后就规矩了。喏，这里通电，你知道吗？ 哦， 你是医生，当然知道，你们管这个叫电休克治疗，人就像死了一次一样，醒来之后全身像海绵一样软，脑袋里什么也记不得了。 龙大兴的这一点讲述我毫不惊奇，因为电休克治疗作为在必要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治疗手段，至今仍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至于严永桥大吼大叫地说他没有病，这对精神病人来说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严永桥在自己处于精神分裂状态的时候，怎么还能陪他的老婆来医院看病呢？这让我不明白。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精神病人龙大兴在向我介绍着他经过的事儿。龙大兴的讲述我毫不惊奇，因为电休克治疗作为必要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治疗手段，至今仍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至于严永桥大吼大叫说他没病，这对精神病人来说更是司空见惯。但是严永桥在自己处于精神分裂状态的时候，怎么还能陪他的老婆来医院看病呢？这让我不明白。并且他的老婆汪英当时确实患了产后抑郁症，他随时都觉得自己的小孩会被别人害死，就是典型的抑郁症状。病已转化为被害妄想和强迫症的方式，把这种症状体现出来。而到了医院，在讲述病情中，吴医生才发现这名丈夫患有躁狂型精神分裂症。他攻击医生，砸坏诊疗室的玻璃窗，就是典型的躁狂症发作。但是据汪英讲，诊疗室的玻璃窗又是吴医生自己砸碎的，这可信吗？我和董峰悄悄地探讨过这个问题，结论是汪英当时正处在抑郁症的严重期，他后来对现场的回忆只能是当时的幻觉，因为当时他一定被吓住了。他希望那窗户不是自己的丈夫砸碎的，一切只能是这样。我问严永桥的病情稳定以后他能回忆起他自己进医院时的情况吗？龙大兴说没听他说起过，只是后来安静多了，常常坐在椅子上埋着头，如果没有医生叫他吃药什么的，他就会永远那样坐着，坐着一动不动，这就叫白日梦，懂吗？吉医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我和龙大兴旁边，他指着龙大兴的额头说：“白日梦，你也常做，记得吗？啊，表面上安安静静的待着，其实呢，听见很多东西，看见很多东西。”啊，可精彩了。由于我第一次遇见吉医生，就是在他和吴医生争论一个学术问题的时候，因此吉医生在我面前老爱表现一些医学见解，这点表现倒也没什么，可是他突然打断我和龙大兴的谈话，还是让我有点别扭。我说是的，做白日梦啊，是精神病患者的一个常见的症状，但是 但是正常人不也做白日梦吗？ 姬医生说，这就叫真理与谬误一步之遥，正常与病态一指之隔呀。 他哈哈的大笑起来，这笑声让我觉得有点过分，也许因为是在精神病院里的缘故吧，任何东西稍稍的偏离常态一点儿，都会让人产生一种警觉，一种紧张。今天晚上要去女病区。张江早早的来了，他身着 T 恤衫、牛仔裤，单肩斜挎着一个大背包，一双昂贵的运动鞋套在他的大脚上，像两只船，给人的感觉是即将上赛场的运动员。按我的吩咐，张江还买来了一只装有五节电池的电筒，拿在手里，像一只沉甸甸的炮筒子。哎，那是什么呀？我看见张江同时将一个鼓胀胀的塑料袋放在写字台上。张江说：“冰激凌。”他说着不好意思的红了脸。要不你吃一个？他说着，就将手伸进袋里去掏。算了吧，我知道，张家，我知道你这冰激凌是给谁买的。我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这东西无疑是给董峰的，谁都知道女孩子们爱吃这个。张江似乎想狡辩，又老实巴交的找不出托词，只好涨红着脸说：“于老师，别瞎猜，你看天那么热，大家姐姐说嘛，今晚是有点闷热，云层很低，要下暴雨的样子。小屋里的一台老式吊扇呜呜的旋转着，将吸顶灯的光线打碎，搅动的满屋都是旋转的阴影。走廊上有了咚咚的脚步声，屋内的地板也有点震动。这种传感极强的老式地板将周围的动静袒露无遗。董峰推门而入，一身白罩衫带进一种医院的气息，可能是刚护理了病人吧，淡蓝色的口罩还没有取下，这使他的两只大眼睛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张江慌忙地站起来，将室内唯一的一把椅子让给他，然后挤到窗沿来和我坐在一起。董峰一边摘口罩一边说：“现在呀还不能上楼去，病人才刚刚护理完，得等到半夜，值班医生睡下以后，我再带你们悄悄的上去，不然值班医生会挡住你们，因为夜里不准闲人进病区。”我说：“要是吴医生值一晚，就方便了哈。”董峰说：“嗨，吴医生啊更严格。不过也许你是他的好朋友，可能又当别论。只是吴医生要值夜班啊，还得等上一周呢。”说到这儿，董峰的鼻子像狗一样在空中闻了闻，说：“这屋里有好吃的吧？拿出来尝尝啊。” 我真佩服他的嗅觉，便向写字台上的塑料袋儿努了努嘴说：“ 打开看看吧。 张江给你买的。 我是顺路带的，大家都吃。东风略一迟疑，然后装得满不在乎地说：“ 那有我的一份了，是吗？” 张江不好意思地拼命点头。 这是一种新型的冰激凌。东风拿在手上，冰水便不停地滴下，像一颗激动地流泪的心。 东风伸出舌头舔他的时候，我感到张江撑在床沿上的手在微微地发抖。我的心里生出了一种感动，也许是触摸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什么东西。我很快止住了这种感觉，毕竟等一会儿就要进女病区了，那间黑屋子还会出现对镜梳头的那个女人吗？我说：“哎，那间屋子的钥匙你找到了吗？”董峰已经吃完了冰激凌，他香甜的咂了咂嘴说：“啊，在小宅那儿呢，不过那屋里的灯可是坏的。” 我举起那把炮筒似的长电筒晃了晃说：“没关系，早就准备好了。” 东风说：“等到半夜过后啊，我让小宅来带你们进去后可一定要轻手轻脚啊，啊！不只是惊动了值班医生不好解释，要是惊醒了别人，惹得乱喊乱叫的，那场面将不可收拾啊！” 我和张江都点头称是。 我突然问：“哎，听小宅讲啊，那黑屋子里最后一个自杀的病人，这场面挺可怕的，是吗？” 东风有些惊触地说：“ 你说善灵啊？ 真是意想不到。三年前的那个早晨，我呀和小宅去查病房，一推门，门后像有什么东西挡着，一用劲儿呢，推开了一条大缝。天哪，这山灵就吊死在门框上，他直挺挺地挂在门后，舌头吊在下巴上，紫色的，吓死人。” 哦，那你和小宅把他从那绳子上取下来的？ 我想借此多了解一点情况。董峰做了个恐惧的手势说：“ 我们哪儿敢呢？是吴医生来取下他的。吴医生可真胆大，他站在凳子上抱起他，用剪刀剪断了那根可怕的绳子。他把他抱在床上，又用手把他的舌头送回到嘴里去。他说要让他好看的上路。我当时看见吴医生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还没看见过他对病人的死这么动情过。” 东风讲到这儿，我听见张江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便拍了拍张江的胳膊说：“哎，怎么着，你害怕了？”“ 不，我就是觉得这个吴医生啊，真是个好大夫，不错。” 这时候，窗外响起了一阵由远而近的雷声，风也突然窜出来，把一扇开着的窗户啪的一声关闭起来。 要下大雨了。我条件反射似的冒出了这句话，心里升起了一种不祥的感觉。也许这只是巧合，上次董峰在值夜班的时候，也是在雷鸣电闪中发现了那间黑屋子的恐怖景象。而今夜我们计划好要去黑屋子观察，半夜还没到，大雨就赶来了。董峰站起身来，说是要去各病房看看窗子都关好没有。出了门他又转过身来说，啊，你们就等在这儿吧，啊，我会让小翟带你们上楼，啊。从门口望出去，走廊上灯光昏暗，董峰的背影边缘开始模糊，白罩衫有点波动，露在罩衫外的小腿光滑结实。我走过去关上房门，哗哗的大雨已经降临大地，窗外一片轰响，我想这是周围树木茂盛的缘故吧。我问张江，几点了？张江略显紧张的看了看表说，零点一刻了。我知道小翟很快就会来叫我们了。我想象着女病区的格局，长长的走廊，各个病房都早已熄灯，也许偶尔还会有精神病人的叫声。有半夜出来乱窜的病人吗？有梦游者吗？如果遇到窜出来的病人，我们会受到攻击吗？我突然感到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有和董峰商量好。而那间走廊尽头的黑屋子，我们进去会发现什么吗？我心神不定地望了张江一眼，然后拿起那只长电筒试了试，一柱强光打在墙上。女生宿舍三楼的走廊上已经熄灯了，黑暗中有一种山洞穹窿般的感觉。郭莹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床头的小闹钟正指着凌晨1:42。他听见了哗哗的水声，在暗黑的寂静中，他分辨出水声是从走廊尽头的淋浴房传来的。是卓然在冲澡吗？这位娇小的室友老爱在半夜去浴室。郭颖这样猜想的时候，显然还没有从睡意中完全清醒过来，但他随即全身一震，卓然不是在暑假前就死去了吗？郭英紧张地从床上坐起来，头脑已经完全清醒了。哗哗，淋浴房里的水声在暗黑中清晰地传来，谁在冲澡呢？已经放暑假了，同学们旅游的旅游，回家的回家，这座三层楼房的女生宿舍早已是空空荡荡了，除了底楼和二楼还有零星的几个留校女生以外，郭颖所在的三楼是全部都走光了，每晚只有她的宿舍里有灯光啊。上一个暑假她也是留在学院里度过的，不过那时候有卓然跟她在一起，同班的男生吴小周也常到 他们的宿舍来玩，有时候一起去后山散步。也许卓然和吴小舟就是在那个时候恋爱上的。没想到啊，一年过后，卓然竟然与大家阴阳相隔了。卓然的精神分裂实在是蹊跷，郭颖不知道是该从医学方面去找原因，还是该从他拾回的发夹和后山的阴郁气氛中去发现原因。并且后山上的怪现象并没有因为卓然的死而消失，发夹还在莫名其妙地出现，他甚至弹进了谢小婷多余的防空洞。哗哗，浴室里的水声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在这半夜时分，在这无人的三楼，此刻是绝不会有人进去冲澡的。虽然底楼和二楼还留着几个在校的女生，但是每层楼都有浴室，他们绝不会摸黑上三楼来冲澡。水声证明浴室里有人。要在以前，这准是卓然无疑，尤其是他神志恍惚以后，半夜溜进浴室冲澡已是常事。但如今卓然早已撒手西归，那谁在浴室呢？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